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欢迎回来，这里是假日版的娱乐装牌，我是艾科。然后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络到我，一种是听听 FM 的直播间搜索娱乐装牌，或者呢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搜索974装牌，跟我一起加入到今天的围炉音乐会啊。总觉得秋天是和山形瑞秋的声音特别契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声音或者是因为他的曲调，所以今天在这个清冷的天气当中选择了这首歌 Love Hurts 来寄托一下大家的思绪。山形瑞秋，他也可能是在表达一种爱会让人受伤，可我特别爱这个烦恼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把思绪可以带回到 Live House 的现场。这两天陆续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虾米室内音乐节正在持续当中，那天我错过了这场，我特别期待声音玩具啊给全场就是来了一场心灵的抵挡。所以像我一样遗憾错过现场的朋友，可以在今天娱乐座王牌两个小时，然后听一下声音玩具给你有没有带来心灵的抵挡呢？明天你依旧在我身旁。 我们 头启程的火塘边，看月色如何掩护你的脸，哪儿还有一路艰难。心中着一路前行，远离灯火阑珊处人群，听马蹄风起回声的山谷里，往事一如散落的清晰，只有一件事最重要，明天你就 来自声音玩具，明天你依旧在我身旁。有人说过，说如果你想要获得什么东西，就得选择或者说去付出，但是到最后你才发现爱是最昂贵的。所以也许你明天是否在我身旁，这样的结果到最后就会变得没有那么重要，而最重要的是明天你依旧。那么接下来再来推荐一首来自冰岛，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子梦幻流行乐团，叫做 Vogue。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能爱上这个美丽又不自知的国度。这首歌曲来自 Vogue Before。

你的爱情来自淘宝计划。很美好的一首歌，有浪漫的萨克斯，也有浪漫的故事啊。自从淘宝计划这张专辑从海边正式出生之后呢，我就特别偏爱在电台里去呈现它，除了想让大家再感受一下一直在不断变化和不断成长的他们，最重要的是每一首歌当中传达的一种情绪都不同。比如说这首歌就对爱情充满了无限的幻想，所以接下来时间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可以提升心理速度的歌曲。我之前是在节目里记得分享过一个乐队叫 The Chemical Brothers， 自从喜欢上他们那张专辑叫 No Geography 之后呢，就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今天这首歌同样是来自 The Chemical Brothers， Wild Open。 Open 来自 The Chemical Brothers， 听歌同时还是要控制一下脚下的油门，因为这两天持续雨天的天气，所以要提醒大家行车注意驾驶安全。然后我可以关注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 FM 的直播间。来喽，你们喜欢的杨乃文。酷女孩的拒绝方式总是很直接啊，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 What's up? 懂你的幽默， 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来自杨乃文。所以这首歌告诉我们，冷着脸有的时候不是高冷，而是无感，但是对自己在乎的人多多少都会有一些反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慢下来，我还记得在节目当中毁掉过这首歌 Landing Guy， 让他原唱来正声一下，还是很好听的。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北京时间的17:51，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嗨嗨，我是艾科。如果今天的歌曲你还喜欢的话，可以联络我们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我已经把图片上传了。这首来自梁小雪，城市。 城市的空气中弥补的旋律，我想这是梦境。多年的时光告诉我善变的，我想那是爱情。每当我独自占有回忆，我想那是孤寂。所有的一切 切渐渐远去，我想闻到空气。 嘿呦嘿呦， 这是城市的空气。 嘿呦嘿呦， 我想我在这里。 城市呈现的烟火气息都不太一样，我此时感受到的烟火气息是来自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发来了很多很多美食的照片啊，已经让我的眼睛饱餐一顿了。但是你听到了吗？我的胃唱歌的声音已经更加控制不住了，你们开心就好。在今天这样一个我觉得比较清冷的天气，特别适合和家人朋友吃一顿涮羊肉，怎么样？搭配一部电影如何？ 人人寻找快乐呀，无拘无束的来源，开始慌张，忘了所有烦恼。人人向往快乐园，制造美梦的来源，没有悲伤，只有埋怨方向。偶尔喝了醉来闹一闹，来点笑笑自己也挺好。管他纷纷扰扰有多少。

房客》这首歌来自王菲，这也是来自千禧年的一张专辑。我记得《预言》这张专辑是出现在当年很转折的一年，当时听了不明觉厉，现在翻出来重新听的时候，觉得是一个很难逾越的高峰了，尤其是概念化的前几首，同时当时也集结了当时很多大牌的音乐人。现在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我希望这种音乐风格你也能接受。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要送给今天没有穿外套或者说穿的比较少的一些朋友一个拥抱，希望能够提升一些你们的体感温度。有请五月天。 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的疆界，南瓜马车的午夜，换上通黄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孤傲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间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我也，让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牵我的手，紧握，抱紧我，吻我，哦爱，别走。表达自己的狼狈，放纵自己的狂野，找寻自己的明天，向你要求的誓言，就算是你的谎言，我需要爱的慰藉，就算那爱如潮水。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花叶，让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牵我的手，紧握，抱紧我，吻我，哦爱，别走，那一个人。 这首叫做拥抱，也是敲醒我们青春岁月的一支乐队啊。很多年有一次，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很傻的一个体验，就是在他们演唱会的门口买了他们的灯牌，然后我就带着他们的灯牌闪闪亮亮的去看了他们的演出，然后全程跟着大合唱。唱的时候拥抱的时候也会被周围的情绪所影响和传染，泣不成声的哭，现在回想起来是挺傻的，

有种嗨完了一趴然后散场的感觉啊。这首歌是来自 Pizza Back 鞋帽夫人 Madam， 听他们的歌就像是一群很好的朋友在围着炉烤着肉分享着快乐，然后一群朋友在玩音乐的感觉。他们也是一个活跃了20多个年头的乐队了，但是鲜为人知，好不容易在乘风破浪节第一期选择了他们的歌曲，还是没能大火起来。不过也好，如果有喜欢这种风格的朋友应该都已经收藏起来了。那么接下来要推荐这首歌也是在钢琴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出彩，是来自王铮亮的出口。联络我们记得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请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然后通过点击小心心的方式告诉我你对这首歌曲的喜好程度。王铮亮出口。 万分之一，百分之百，否定自己，一切重来，陌生的舞台，重复的精彩。聪明的人，最后一个离开。打开窗的时候，雨过天晴，从你的眼睛透析，有多远的距离。其实我宁愿相信，窗外从没下过雨。也许你真的比我更敏感。愤怒不是出口，是逃避的。生命都有软弱的时候，不要让你的爱被冷落得太久，只一次问候的温暖就足够。 时的勇敢就足够。 黄忠亮出口，你会喜欢这首歌吗？用点击小星星的方式可以告诉我你的喜好程度。特别喜欢他其中一句歌词说，从你的眼睛到心有多远的距离。所以每个人都会经历到生活不如意，也有就是高低起落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听到别人的一句祝福或者一句鼓励，足以让一个疲惫不堪的人重拾温暖。所以对日顿己，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自作聪明的去相信眼前的迷惑，而忘了说真正的打开心扉去感受这个世间的所有的美好和真挚。所以还剩下两天的时间，不妨让我们疲惫的心暂时先休息一下，最后再充充电。来自林忆莲，远走高飞。 繁华的城市，也曾是一个沉睡的摇篮。很多人祈求上天给予他温暖，可到头来

今天的这些歌单搭配的大家发来这些美图，无论是美图美食的，还是分享旅行心情的，还有假期生活的一些文字，足以让我坐在直播间里，我觉得我不是我一个人，很孤独的感觉啊。所以今天娱乐最王牌围炉音乐会还有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要推荐我个人非常喜欢加拿大的这支乐队叫 Midnight Trust 和他两位非常好的朋友合作的一首歌叫 Morse Code 摩斯电码。所以今天我们交换心情的摩斯电码呢，就是近一份的歌单，获取的方式非常简单，可以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我稍后会重新发一遍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我是艾科，我们明天早上再见，拜拜。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 前排。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次神舟十二号三名航天员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后，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钟南山，我国呼吸疾病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袁隆平，